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翻嚟第二节嘅大香港早晨，因为 radio 同埋 热线答埋个问题先，37.66系咪会加到 percent？ 加紧咗0.01%， 零点零一啊， 系啊，零点零一啊， 零点一都好啲，零点零一， 零一啫。 每碼都一個 percent 啦， 冇撚喐過， 搞啦，多咗少少，多咗五嚿水嘅同首先比， 哇，真係咁樣啊！ 就是、香港送 咯，我哋依排咧成日 香港民主進程真係好嚴峻啦、 啊。唔係，我哋依排成日覺得，我哋係咪可以？ 你哋淨係配得到37.6%？ 唔係，可以應該暫停一節啊！ 暫停一節，開天窗，即刻行翻出嚟， 擺公告喺度， 割麥我哋割麥，割麥， 唔得嘅。系摆远少少，你哋净系听到37.66%嘅声嘅啫， 系啊， 细声啲， 知够事。好啦，咁啊， 想佢推低佢。 唔系，今日有 chat room 有问嘅，就阿大亨点解冇做啊，或者佢阿佢搬翻嚟做咁样。咁啊，大亨啱啱台湾翻嚟啦，咁啊，我相信有好多事情忙碌啦。咁我点讲咧？我几。好估計啦，我估計應該、我估計你哋今日一定會見到佢嘅，一係就國立，一係就熱政。呢、個估計係冇好撚保守咧， 好撚保守， 應該見到。 我唔理 啊！我哋第二節講咩啊？第二節講單法庭新聞啦，唔係嗰啲乜嘢強姦啊、影裙底嗰啲， 唔係 啊。咁啊，依單法庭新聞我哋之前都。有略提過嘅，都有應該有次數講過嘅， 都講過幾次嘅。 咁啊，咁而家叫做塵埃落定未咧、 都落定咗㗎啦， 落定㗎啦， 都算係落定。 有得上訴㗎嘛？ 咁佢未上訴咯， 嚇、有得上訴㗎嘛？未完 可以上訴，可以上訴，不過冇得保釋咯。 咁啊，好啦，喂，講下單新聞。 咁啊，由早幾個月開始講起嘅，就5月9日嘅時候咧，咁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咧，咁啊有個搭婆就喺呢個沙田嘅呢個商場嗰處。 中國婦人。 系啦，有个中国妇人得啦，嗰个蝗虫啦，咁样就喺呢一个沙田嗰度咧，咁啊同一对香港人嘅母女就发生争执，咁跟住仲去即系有啲推撞添，咁啊令到其中当中咧年纪大啲嗰位女士咧，咁啊50多岁嘅女士咧，咁啊俾佢推跌咗受伤入埋医院添，咁啊，咁当时事发之前发生咗咩事咧？就系嗰一个大陆妇人嗰个女咧， 黄玉凤啊， 系啦，呢一个被告话黄玉凤咧，佢个女咧就同埋受傷嗰位事主嘅仔咧，咁喺呢一個沙田嘅玩具反斗城嗰度咧，咁啊當時咧，咁啊兩邊都喺嗰度啦，咁啊行緊街嘅，咁樣咁根據事主所講咧，就係話嗰個大陸小朋友，即是阿被告嗰個女咧，就突然勁打我個仔個頭同面咁樣，咁所以咧當時咧佢哋咧就叫嗰個涉事小朋友嘅父母，即係當中啊包括被告啦，阿黃玉鳳啦，就留意翻嘅，咁樣得到回應咧。就係話，嘿，你哋香港人有乜咁巴閉啊？咁樣， 香港人有乜咁巴閉咩？ 係啦， 唔係話你香港人好巴閉咩咁啊？ 即係類似啦，咁樣。咁跟住咧，阿事主嗰個妹咧就話咧，嘿，你大陸人都唔可以咁樣噶，咁樣。咁跟住就分開咗啦。咁跟住其後咧，去到3:00嘅時候咧， 狹路相逢， 就狹路相逢喺翻呢個沙田火車站嗰處咧，即係商場嗰個位置啦。咁啊，又見翻面咁樣。咁跟住咧就有啲衝突啦。咁而呢一個事主嘅媽媽咧。即是一位50多岁的女士咧，就俾呢一个被告咧冲撞佢跌低咗添，咁样。 系，咁啊袭击边个咧？刘君薇系嘛？ 唔系， 袭击刘君薇，即系 事主嘅妈妈。 事主嘅妈妈咯，即系刘君薇咯。系啊， 咩？刘君薇系28岁嗰位事主，咁跟住佢系佢嗰位妈妈俾人撞跌咗嘅。 系，我哋搞清楚啲资料先，咁、那个。港童嘅阿姨就叫做刘君薇，28岁嘅。咁撞跌咗嗰个咧，那个妈妈咧，即系55岁嗰个女士咧，就刘君薇嘅妈妈。即系嗰个港嗰个香港嘅小朋友嗰、那个阿姨、那个阿妈，即系佢嘅婆婆，咁又叫做林月芬，55岁。 系 啦，佢就系被推跌，然之后就入医院嗰个叫做女士啦。 咁当时嘅受伤咧，睇翻其实都几严重啊。讲紧话佢俾人推跌之后咧，咁啊。 一度即係個，因為佢個頭著咗地啊，所以個頭咧受咗傷咧，咁一度咧係失去咗語言能力，同埋佢嘅左邊面咧都係有啲抽搐嘅，咁啊懷疑咧就係同呢個腦中風有關係嘅，咁所以其實嗰個案情都幾嚴重噶咁樣。咁而呢一單嘢呢當時其實引起嗰個迴響呢都好大啦，咁我哋都提過啦，因為係講緊話係有個大陸人咁樣衝撞啲香港人㗎嘛，咁樣而且係即係實實在在地係打起上嚟，而且係導致一位五十幾歲嘅女士係受咗傷呢，咁 香港人俾人打啦，屌喇聲，咁就梗係全梗係憤怒啦，屌喇聲，你大喂你知大陸人係好撚叫做點撚樣，好撚強悍嘅，其實係咪先？相對於香港人嚟講，可以打起人上嚟，唔撚係人咁品嘅嘛，可以。 係啊，尤其是大家都知道，知中國人咧，不嬲喺打鬥嗰方面都好強橫嘅嘛，因為中國個法治比較差，所以通常佢哋都自己身體力行去處理好多問題嘅。 除咗上擂台打之外啊， 係啦。上擂台打嘅時候，佢哋就唔會上擂台嘅。咁所以咧，今次呢個事件咧，都即係引起大家好大迴響啦。之前上庭嘅時候，亦都好多人走過去聲援翻呢一個事主啦，咁樣亦都係表達對呢一個被告阿黃玉鳳嘅不滿嘅。咁樣而喺當時其實呢一個事情即係大家都知道好大迴響啦。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前兩個月嘅時候，喺六月零嘅時候啦，咁咁其實咧嗰、那個呢一、這個中國富人咧，咁其實曾經提出過想加保釋金俾佢翻大陸嘅，咁但係咧就係、是、都係唔批准嘅，裁判官就 批 准，咁所以咧佢都係繼續係維持翻不得離港咁喺度保釋嘅。 大佬一個撚咗關，屌你咪揾唔揾翻？ 放虎歸山啊嘛！ 好多時其實都係咁嘅，有啲大陸人喺度做咗啲衰嘢，佢有咩事咪走到翻大陸咯？ 香港人喺香港做咗衰嘢， 即 係 其實去到依個位講少少啊，我覺得有少少涼難。我成日覺得，屌你見到呢啲咁嘅大陸閪人，你梗係想快啲踢走佢。但係又覺得，屌你老味，咁我哋俾佢走撚咗佢喎，佢哋俾佢走撚咗佢，咁咪蝕撚曬咁樣。係 啊， 你明唔明嗰種兩難啊？屌你！所以其實如果得香港黐型就好啦，打佢 即步即鞭， 我哋法西斯嚟， 你唔掂， 打鳩完佢就走啦。你继续讲 咩？你淡仔继续讲。 咁跟住，琴日咧，咁啊正式就判咗佢嘅。我通常仲中意亲自喐手添，系咪先？我哋就试下打鸠汤姆啊！咁琴日咧，咁啊即系正式出翻个判刑啦。咁啊话佢判定系罪成嘅，咁样就判监咧21个星期咁样。咁而家咧，佢就系裁定呢一个伤人以及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伤害的两项罪的罪成， 那么个官都有讲的了，就说其实本身呢个量刑起点呢就6个月多3星期的这样，但因为考虑到呢被告原来已经有4个月的新人呢，那就所以呢就会减了个刑期了，就现在变了5个月1星期、是吧，那么即是喂，而家有個其中一個焦點講法啦，即係或者我哋睇到嘅，我自己睇到啦，起碼就咦，屌你可能 生有喊嘅， 有喊喎，生出嚟嗰個 B 香港出世，咁就成為香港人嘅咯，咁樣。 其實大家關心都係關心緊呢一個問題啦，即係我睇我哋網上面咧，即係嗰啲政治宅嘅嗰個圈子裏面咧，大家都係關注咁，喂，撲街， 即 係 又 係 呢 個生。 又是呢个仇幽恋啊， 他仲要在度生的时候，即是肯定是做埋香港人添啦，他个仔，咁我哋咪无啦啦要引多件添。 是哦，屌啦声，呢个即是有个咁嘅啊，我咁样讲法啊嘛，有个业畜喺度。 嗱，你呢啲又法西斯。 唔系嗱，我 嗰个话佢， 我嗰个业畜嗱，我中文阿双杰可以纠正下，我中文真系唔系好好，即系业畜。我而家讲点解佢话业畜咁样讲讲法咧，就系你有个业喺度，有个业障喺度。 系， 喂，呢个业障系乜嘢咧？我哋就係你哋有個父母喺個父母啊個母親，佢咁樣衝撞香港人，事源係咁，係咪先？跟住你又俾人拉，跟住你又俾人告，跟住判緊埋有罪，判緊埋刑，跟住就留到喺依度，喺依個香港依個發生依個你嘅業障嘅地方就出世，係咪先？咁我先叫佢做業畜啫， 係， 所以你都好慘痛。 即係呢啲即係堅法， 有乜兩嘢辦法可以處理咗佢？ 處理唔到佢嗱， 放佢。 個狀況係嗱講真嗰、那個中國富人啊黃玉鳳咧，就自己都有嘗試話提出求情嘅，就話想翻大陸生，我都有個咁樣嘅新人喺度啦，咁樣。不過其實而家佢4个月新人，佢知係5月嘅事係咪啊？ 五月嘅時候衝撞嘅。 五月嘅時候衝撞，而家九月。 而家九月。 九月，咁咪真係差唔多嘅時間。真係差唔多嘅。 即係佢差唔多衝撞嗰一排就診咗。 係啊。 咁佢跟住而家就四個月，即係由五月到而家就四個月。 咁樣。 咁跟住然之後佢再坐多五個月就九個零月鬆啲。咁樣。咁啊，應該真係勉勉強強。 即係如果你即係嗱，即係老實講，依個就唔純粹叫做大家叫做唔同角度去推敲下咁講啊。你係有可以去個懷疑佢係搭鳩燈做 的，即係佢專登就計嗰條數係嘛、啊？上得停，判埋監啊！而家又唔俾佢離港喎，咁即係佢而家診一診。崩大咗个肚嘅话咧，咁佢就一定会喺香港生。 即系如果你用一种个好捻阴谋论嘅讲法啦，你就变咗哇！屌而家你搞嗰啲香港人落嚟，因为你冇双飞嗰啲停捻咗你啦嘛，系咪先？虽然其实仲 讲就咁讲啦， 其实系仲有嘅，其实系仲有嘅。不过你可能穷啲嘅话咧，就冇咁容易搞到啦嘛，系咪？咁你可能有其他方式。喂，或者咁讲啦，头先个阴谋论讲法其实就叫做太阴谋论啦吓，关于阿黄玉凤呢个中国富人。是是但是又咁讲，佢作为一个例子可以 点样嘅例子咧？ 佢而家啲答案就系咯，嗱、 啊、 你计到条数啦嘛，即系譬如你旁观嘅，或者你大陆甚至乎嗰啲咁嘅帮人搞落嚟生仔族搞双飞嗰啲，就一个新途径啊，平有平搞，贵有贵搞，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佢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去说明， 我觉得咁样系 work 嘅，成本又高， 唔系你穷起上嚟冇办法嘅， 穷起上嚟。有冇辦法窮起上嚟去比嘅？但係個成本，我覺得高喎， 太高，即係將自身自由。 你又唔可以知道個官點樣判嘅嘛？一陣間唔覺意 做大鑊啲咯， 俾咗原本原價就100,000落嚟生仔嗰啲咁嘅 plan， 跟住而家有個20,000特快特平，跟住就係帶住個肚計啱時間。 但你要坐幾個月監？ 但係你係計算唔到個官判你幾耐咁啊？判你緩刑，跟住俾撚咗錢落嚟犯撚咗事，但係又即係有犯案記錄，點 做大鑊啲咪得咯？ 而再犯多。 而家打人推個阿婆就幾個月啊嘛，咁再大債做大鑊啲咯，未大到去中心監禁咁解啫嘛，點解唔得啫？即係我如果純粹作為範例，喂，我真係唔排除呢個想法，你大陸幾癲都有㗎啦，你聽落去好似好匪夷所思咩？覺得喂冇撚咗自由喎、啊，幾個月喎、啊，個細路要喺呢個所謂懲教署監督底下，就算你喺醫院生啊，你都喺監督底下去進行喎成件事，喂你係叫做好跟住唔人道嘅，甚至乎咁樣講，即係意思，如果係你 planning 咁樣做嚟講、對一個小朋友出身，但係你話中國有冇一啲發癲嘅人？即係或者佢根本就唔係我哋嗰個思想或者我哋嗰個價值觀可以理解嘅事，太撚多啦，係咪啊？如果加埋依件有幾撚奇咧，其實或者往後有啲咁嘅事情係因為呢個原因而落嚟而做犯案，跟住令到嗰個佢嗰個下一代能夠成為雙飛，我真係唔覺得好撚奇喎，其實。 佢哋咁諗都唔奇怪，佢 你覺得好匪夷所思。 佢哋嘅國家本身就係一個監獄嚟嘅，或者係一個比監獄更可怕嘅地方，佢點會派喺香港坐監？ 我有少少匪夷所思。 你覺得好恐？你覺得冇得可能話人點可以咁嘅咧？人真係可以咁嘅應該？ 應該你呢啲係離地啊！你明唔明？你 哇淡仔話離地， 中國人嘅思想喎，思考下 淡仔 嗱即係。中國人係會講有錢嗰啲嘢，梗係唔值得咁做啦，因為佢俾錢搞掂、又或者佢哋甚至有錢又覺得俾錢去其他國家搞掂啊。咁、但係對於窮嗰啲嚟到講，以前就話可以充襲啊，諸如此類性啊，可以搞到個雙飛仔落嚟啫。咁、但問題而家唔得掂啊嘛。咁佢而家即係其實嗱有條好橋，你坐監，喂嗱你諗下，首先你坐監唔使錢食飯先、啊，你唔使考慮居住問題、啊，免費嘅、啊，佢、包你幾個月。住喎、跟住然之後你坐監，你生仔你都入醫院啦，嗰幾日係咪先？ 係， 咁係確保你安全地生埋個仔出嚟，用包埋醫院服務就成喎。咁、你之前產前檢查嗰啲，佢都冇得唔俾你去㗎， 一定要 包埋你喎。佢全部服務包埋俾你，唔使錢喎、 啊， 請埋你食飯喎，包埋你住， 而且一定有位你生 仔喺度，一定有得你生喎。如果唔俾你生，咪炒大新聞，跟住話你懟冧佢個仔，因為佢坐監， 係 咪先？喂，佢包埋你可以生仔，安安全全，免費。系嘛？然之后包你几个月食宿，系咪先？跟住然之后先放你走，你个仔咧就已经系香港人了。 好啦，你说服到我啦。 你而且你再讲，就系佢哋从一个非法途径去取得一个地方嘅居留权，有噶啦。美加咪咁咯。 我 屌你老尾，根本就隐藏自己个大肚，走去入境。 跟住喂有生意嘅直头，一门一门大生意嚟嘅，你喺美国、加拿大，甚至乎澳洲， 你搞啦， 甚至乎澳洲系有一门咁嘅生意噶。之前嗰啲紀錄片啊，類似即係新聞新聞透視或者《昆蟲集》之類講過嘅咧，已經主流媒體講出嚟，係、直頭喺外地嗰度係喂都係唐人，都係唐人自己做翻噶，連埋嗰啲大陸人一齊做噶，甚至乎香港人啦，即係移咗民過去咧，係有嘅。佢哋走落去 set up 好曬。好似 safe house 咁撚樣，係點樣諗嘅？之後有曬邊撚度？租有可能買咗個一層，跟住間撚曬房， 一張張床咁 咯，一張張床有平有貴，屌你好似 V I P 嘅遊友，就係單人房係嘛，一個有窗嘅，望到太陽升起，太陽落去嘅。OK， 有啲一啲就幾張床，又未去到碌架床咁誇張嘅，四五張床一間房，咁就大家就冇咩特別私隱嘅，最多拎個簾啊拉埋嘅啫，咁樣又有，咁佢就點咧？十月懷胎幫你搞撚曬佢。即是你啱啱个肚未现嘛，咁你可能有一两个月各样咁样，你咪要去咗先，甚至乎有啲都未叫做未 make sure 系嗰个有細路嘅，就去咗先咯。咁到等咯，等到 make sure 咁、如果之后发现哦，原来冇嘅咪走咯，有嘅咪继续留喺度。 Tom， 你说服到我啦，已经你说服到我啦。但系我而家已经谂紧点样实际操作噶啦， 仲生 就系咧，将呢单案攞嚟做案例咁样，每一个细节都模仿翻佢，去沙田嘅玩具反斗城，揾一个一家大细嘅，然之后走去同佢起争执先， 系啦， 然之后吊住佢，未隔几个钟。翻嚟撞鳩佢， 跟住喺個宣傳嗰度寫明，香港係奉行普通法嘅，以案例嚟判嘅，所以我哋咁撚樣去， 跟住上 copycat 一次，一撚定可以做得翻同樣嘅效果。 跟住上撚到庭嘅時候咧，那個辯護律師會話：嗱，上一次嗰間案咧就判五個月嘅，嚇五個月零一星期，所以咧。法官閣下，我肯請你都是判翻五個月零一星期，因為計咗預產期係啱噶啦，係啱數噶啦。唔啱嘅話，咁點處理咧？唔啱點算？屌， 唔啱 唔撚出嚟喎，個僆仔點算？ 屌你真係太 喺入邊打交啦，喺入邊打交 啦，咪係咯， 加監咯， 幾撚多嘢做，加監幾難？我指撚住個懲教署嗰日，屌你老母啊！ 有話你係食屎狗，食屎狗。 我覺得直頭咧。直头应该迟下咧，会有人推出个服务，专门系俾人打，跟住就负责咧去告嗰啲大陆婆， 有埋妹添， 系啦，冇错，有埋妹，准备埋拍定片，跟住咧，你喺镜头前面俾佢冚两巴，然之后走去告佢，一条龙服务，跟住仲要咧，我哋可以计准啲啊嘛，咪可以试清咗，嗱，今次呢一个冚两巴，坐三个礼拜，好，下次嗰个冚够十巴，坐够五个月， 佢可能计翻条，可能做多十单八单案咁样，去应付唔同嘅孕妇嘅预产期，佢 系啊，计翻 即系呢个咧就一巴咧就判咗两个星期，咁 打咩位置？ 你好急咁样，哇！你好急啦，就快生啦，咁你打落嚟打一巴吓，如果唔系嘅，打两拳撞一下落地，咁就有明显伤痕咧，就大约四个月。呢一个 plan 咧就收贵少少。因为被人打过都伤啲嘛，有晒咁样嘅，但系十几个唔同嘅 plan， 有晒案例喺度嘅，做好晒。 我哋断翻星期同你收费， 系 你要坐几耐咧？吓，计翻几钱？啊，每个礼拜计翻你几多钱？啊吓，咁样有得做啊呢盘生意， 有得做啊， 好卵！ 我觉得大陆人真系做得出嘅，唔知同埋你冇做坏事啊，你纯粹俾人打啫嘛，你只不过系不停咁俾大陆人袭击啫嘛，你冇罪噶嘛，佢唔能够告鸠你噶嘛， 即系你意思做 告个大陆婆啫嘛， 做妹嗰啲 系啊，你做妹嗰个冇。冇影響嘅，佢最終咪 即係依份 part time 一定好多人做， 係啊！ 喺勞工處嗰度寫住咩咧？寫個 title 寫住咩咧？ 專業被 顧問員、顧問 移民顧問、 移民顧問， 佢係專業被顧問仔， 保證申請成功，否則原銀奉還 啊！黐鳩線，咪講嚟講去，喂，你我哋即係呢啲。 好啦，好撚荒誕咩？你覺得？ 好似又 係會喺一個咁撚荒誕嘅世界裏邊。 同埋其實我哋睇翻舊時啲資料啫，啲報章都揾翻啲資料啦。講緊11到15年期間，總共112個懷孕犯人喺呢一個服刑期間，即係生個仔，其中23個就係大陸人啦。 有23個， 呢個唔係第一個嚟㗎啦。有廿幾個成功案例，只不過冇咁出名，你哋要知咋。 執輸行頭慘過敗家㗎啫。 呢個已經係第24個啦，呢幾年嚟講。 即係叫做即係你叫做係咁已經做個結論啦。我哋即係 跟住翻翻轉頭講翻少少，唉，你老母臭閪，點解話要做永續基本法？點解要修改基本法？寫撚曬㗎啦！基本法廿四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即唔使曬講啦，係嘛？仲有你講嗰啲，我哋講審批權問題， 嗯， 講咗幾撚多耐啫？你講話而家之前第一節講我牽涉嘅橫洲，講到講嚟講去就起公屋嘅 project 啦，呢個為之一個爭拗點。咁起公屋梗係好噶，喂，但我哋又講翻啦，喂，你人口政策根本就搞唔穩到，係咪先？你個人口個估計各樣，你根本做唔穩到，因為有好多依啲事宜啊嘛。因為你每日有啲單程證入嚟，又唔撚係我哋審批權嘅，因為有依啲咁嘅雙非，而家話咁其實仲可以有機會用依啲咁樣個。摆到明非法嘅行为，合法地攞你嘅居留权，攞你嘅香港人身份，就系咁样样噶嘛？屌你老味，即系而家讲起有啲兴，真系屌你！ 同埋呢个真系 讲捻晒点捻样搞噶啦！唉， 好捻荒诞嘅世界，但系呢个荒诞嘅世界，你哋选择去住喺呢度，即系你哋选择将呢个地方变成一个咁样嘅世界嘅。呢个系你要考虑你自己做少咗啲乜嘢。同埋佢而家呢一個咁嘅做法，真係完全違反咗呢一個即係法律嘅原則啊嘛！即係佢嗰個原則就係話，唔希望你做壞事可以得到一啲好處啊嘛！即係譬如話，之前有啲即係爭遺產嗰啲，懟冧個老豆攞遺產咧，跟住個法官咪重判佢咯，因為你係唔能夠俾你可以做壞事，然之後得到一啲好處噶嘛。但係問題係佢而家呢一個大陸婆，佢就係做一件壞事，佢就去襲擊一啲香港人，搞到人哋又入廠啊，又剩啊，又投著地啊，咁樣又。老中風咁樣，跟住佢而家就得到個好處，就係佢個仔可以成為雙非，攞到呢一個香港人嘅身份，得到呢一個居留香港嘅權利。咁佢咪就係透過做一件咁嘅壞事嚟到得到呢一個好處咯。係， 但 係 我相記，我哋要再貼翻呢個熱狗仔隊嘅籌募 link， 真係要。喂，大佬，而家我哋要再講多次。即系依个之前讲嘅永续基本法做唔捻到 ，OK， 而家即系叫尘埃落定啦，都无谓再翻一捻嘅旧账。而家讲嘅就系以血时波要壮大，要攞翻个舆论主导权，系咪？咁而家依个系第一步嘅啫，讲捻得好捻清楚嘅，呢个第一步嘅啫，唔系话筹够呢300万，搞捻咗个政策报道就完嘅，以血时波唔会就咁就叫做完咗嗰个所谓发展大计。 系， 即系唔系你唔系会信我汤姆啊？系咪先？我冇捻意思啊？系咪先？你信王杨大，你信大亨啊嘛？系咪先？佢讲捻到明话俾你听系啊嘛，咁就系噶啦，系咪先？即系依单嘢讲出嚟笑下啊，本身都谂住笑下，屌你老味啲大陆閪婆，屌你閪嘅嘢咁样。喂，讲下讲下你就知道，喂，其实唔捻系噶嘛，即系成件事系好捻柒荒诞。但系我哋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你系可以有几捻柒荒诞嘅啦。喂，而家环州嗰啲事唔捻荒诞咩？一样咁捻荒诞嘅，系咪先？点解要而家我哋要去第一炮去所谓要筹募呢个热狗仔队成个计划？呢个系热血时报壮大嘅第一步做嘅啫嘛，唔止嘅，嚟紧仲有好多嘅，要点样壮大各样，系咪先？讲完啦，第二次系嘛？呢个结论好啊， 呢个结论好，但系祝愿我都有一个愿望喺心里面啦，就关于嗰个大陆虎嘅。虽然佢哋嘅如意算盘就打到霹雳， 哇！你各位冇讲啲有天谴嘅嘢啦， 佢哋如意 唔好讲啲有天谴嘅嘢。 唔系天谴咧，我会讲啲咁肤浅嘅嘢咧。吓，佢个如意算盘就打到噼里啪啦咁样，但系唔好忘记一件事，监狱里面唔系净系得佢一个住噶嘛。咁监狱里面，我相信住咗好多异人噶嘛，住咗好多异，即系异事会去做啲正直嘅事啊嘛。咁就讲 有好多意外嘅。 讲完，下一次翻嚟再见。